咱家的美酒，情意深啊，情意深啊，我主席的恩情比呀比海深，北京和草原心连心呀，双手举起金色的美